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。咁啊，今晚嘅主题咧，其实都系继续仰观天象咧，但系就真系讲一啲比较具体啲嘅观星嘅常识啦，吓。咁啊，头先系讲咗呢个方位天文学或者球面天文学啦，同埋我哋嘅天球坐标嘅嘢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关于嗰啲天体嘅亮度啊，主要就是星啦吓，但系都可以讲埋太阳啊、月亮咁样样嘅。咁啊，頭先咧就俾咗一個多項選擇題啊 ，Jeffy 嚟去揀啦，咁佢就揀得啱嘅啊，所以我哋成日話咧，英文有個字咧好有意思嘅，就叫 educated guess 嚇 ，educated guess， 即係話有時真係斷估係冇辛苦，我哋唔需要有時對一啲嘅數字知道咧係好精確嘅，精確。除非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好具體嘅嘢，需要精確啦。但係其實我哋有個譜喎，我哋叫有個譜母。其實你喺個譜啊，仲更加緊要喎。你精確嚇。其實海恩斯好似有個名句嘅，佢話我情願係 roughly right。It is much better to be rough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。哇，精彩啊！呢句説話係嘛？你好精確，但係原來精確得嚟係 錯 嘅。precisely wrong 你咪仲死，我 roughly right 緊要啊，係嘛？嗱，你頭先咧 ，Jeffy 嗰個就 roughly right 啦，係唔啱啊？因為其實咧，我俾咗佢幾個咧都係好易嘅，因為我話一千、一萬、十萬、一百萬啊嘛，係嘛？ 太多。 咁其實你話肉眼一晚望出去，即係即時望上天，就算你話幾好天都好啦，嚇你幾眼嚟都好咧，其實我哋講緊咧係一至兩千粒星嘅啫，肉眼睇到。而事實上咧，如果我哋一年入面啊，即係春夏秋冬計曬啦，亦即係話全天嘅星座啦。我都講過有88個星座啦，全天嚇南北半球加曬。咁你肉眼所能夠睇到嘅星咧，其實咧大概6000粒嘅啫。嚇、但係呢個係假設你啲已經視力係正常嘅嚇。而家我哋啲咁多近視仔、近視妹咧，可能你6000粒都睇唔到。同埋尤其是咧，我哋係講緊咧要求咧嗰個觀測嘅環境咧。是很理想好像在香港那樣你 就算走到西貢你都看不到6000粒的了，因為那些光害嘛，那天不夠黑，因為那天的背景經常都少少是灰灰蒙蒙的，那你當然看得不好，你的天要是漆黑才行。好了，但我們講很理想的狀況就6000粒，但其實古人就當然差不多看完了，古人又沒有什麼近視，因為少看書，又沒有看電視，又沒有打機，又沒有 WhatsApp， 這樣呢古人的視力相信一定好啲噶啦嚇，有時以前我哋要打獵噶嘛嚇，啲視力唔夠點辦咧？咁又冇光害喎，又冇街燈喎，咁樣，所以一定咧就睇曬6000粒噶啦嚇。咁但係6000粒嘅時期咧，都知道係有即係兩樣嘢啦，一就係、是、有啲光啲，有啲暗啲；二原來係有唔同顏色嘅。Jeffy 覺得好奇怪咁樣，好奇怪啦。星梗係有唔同顏色啦，但係又係因為好似喺香港咁樣嘅光害嚴重嘅，即係大都市你睇上去咧，睇到星你都已經偷笑啦，係嘛？仲講咩顏色啦嚇？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好理想、好漆黑嘅環境底下咧，你係睇到啲星係唔同色嘅，有啲星咧係黃色，有啲星咧係藍色，有啲星係紅色嘅。 哇！有呢件咁嘅事， 你唔知咧嚇嗱。咁我哋唔講住呢個咧，講到光譜學咧，我哋遲啲先講。我哋講個亮度先。咁啊。有啲星光，有啲星暗，呢個你知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古人啊，即係以古希臘咧，因為佢天文學都好發達啦，佢就將啲星咧就分咗做六等嚇、我哋咧就英文叫做 magnitude 本來就係解大細啦嚇，即係有幾大幾細。咁但係佢就呢度叫星等。咁樣咧，但係後嚟天文學家咧，就我哋肉眼所睇到分嘅咧，佢就叫做係叫視星等，或者叫相對星等咧。其實英文叫做 apparent magnitude。apparent 就即係表面上啦，咁點解咧？因為後嚟佢哋定咗叫絕對星等，就叫做 absolute magnitude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唔講絕對星等先，我哋講個視星等或者相對星等，英文就叫做 apparent magnitude 先。apparent magnitude 咧就好簡單，就係我哋肉眼睇到佢幾光嚇、就係幾光啦。好啦，於是當其時咧，啲天文學家咧，古希臘咧就將啲星分成六等，但係六等咧原來咧就係、是。嗰、那個最光嗰粒星，即係嗰啲星，亦叫做佢哋叫做一等星啦，嚇、咁就同埋呢個最暗嗰啲星嘅六等星咧，相差咧其實差唔多嗰個亮度啊，講個 brightness 啊，就係100倍，相差100倍咁上下。咁啊100倍嘅時期咧，但係佢呢個一等到呢個六等咧，其實中間咧就即係有幾個間距啦嚇、 其實因為佢係一個唔係一個線性嘅分佈嚟嘅，佢係一個咧，我哋就係你曾經同我講過話，好想講個題目嘅就叫對數。就叫做 logarithm、啊，亦都是個幂字啦。大家知啊，呢個幂字啊，即係阿劉丹嘅心抱啦，嚇，即係唔使講多啦嚇。但係如果唔係佢都唔知，啲人都唔識呢個幂字啦，係嘛嚇？好啦，咁呢個幂咧 ，logarithm 咧係一個叫做對數嗰個一個尺度嚟嘅一個 scale 啦 ，logarithmic scale 嚟嘅 logarithmic。咁所以咧，佢原來每一級咧，嗰個差別咧嚇，就係一百嘅。一個四個平方根、即係佢唔係開方根啦，應該咁講啦，就係2.512倍。所以咧，即係咁講，一等星或者我倒翻轉頭嚟講啦，二等星咧啊都唔係喎，倒翻轉頭好啲啊，即係一等星咧就光個二等星咧就2.512倍，而二等星光個三等星咧又2.512倍。三等星光個四等星咧，又係2.5，如此類推啦嚇，去六等星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實際上佢哋呢度咧，呢個六等星咧，就係相差咗100倍嘅。即係呢個係嗰個視亮度啊，我哋叫做即係有時叫 visual magnitude 啊 ，visual 就係視啦嚇，或者係相對咧就叫做即係啊 apparent 嘅 magnitude 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我哋自從定咗呢啲咁樣嘅視亮度之後咧，後嚟天文學家咧。就甚至將佢咧係即係尤其是發明咗儀器之後更加易啦嚇，又、佢就將佢應用埋喺太陽同月亮嗰度喎，啊咁樣咧就會得出一啲好有趣嘅數字嘅。咁但係我哋講個星先嚇、啊，星咧我哋唔講太陽月亮先，星咧我都講過咧有恆星 fixed star 同埋行星 planet 啦、啊。咁如果我哋連 planet 都計曬咧，就唔使講天上面最光嘅幾粒星咧，一定係 planet 嘅啦。咁、而最光嘅星咧。嚟考下你啦，天上面最光嘅星，如果計埋 planet 係邊粒星啊？ 係咪土星定木星啊？ 哦，唔 係，都唔係。 佢哋係好大，但係佢係太遠啊，離我哋太遠啊。 咁樣啊？火星 都唔係， 咁唔估啦，估 唔估？其實咧，好多時我哋日落之後啊，其實個日出之前都睇到嘅，不過我哋通常冇咁早起身啦，香港人嚇，同埋又有啲阻擋啦，嗰啲流雨。咁但係有時咧，我哋間中日落嘅時期，又寫維多利亞港，譬如冇乜遮擋啦，你會見到西邊天，即係太陽落咗去咧，哇！有粒星光得好交關，好交關嘅 金星啊， 係啦，咪就係金嗱，其實你識嘅，所以就係 Venus 啦，維納斯，即係啊，愛神維納斯 Venus。咁 Venus 咧嗱有趣喎。因為佢當時咧，即係古希臘定嗰啲星咧，其實佢就係以恆星永恆嘅恆啦，就為主而定嘅。咁佢就冇話係計埋呢啲金木水火土。咁但係後嚟天文學家計埋之後咧，佢就出咗咧，原來就係有負數啊，因為佢仲光過嗰啲一等星好多啊嘛。啊，後嚟有個零等星添啊，即係佢哋即係再釐定嘅時期。咁於是金星咧，原來喺佢哋嗰個視亮度咧。是負五等的，可以最光的時期，現在我們講最光，因為其實金星都可以可光 可暗的，因為這些 planet 最光的時期呢是負4.89，第二光的星呢就是木星，但都已經差很遠很遠了，木星最光的時期呢就是負2.94，跟著第三光的星呢就是火星，就是負2.91，即差不多負3了。咁原來第四呢我都不知道，我看得現在才知道，就是水星，因為水星呢其實真的很難看的，因為水星佢好貼近太陽嘅，所以咧係只能夠係太陽一落咗之後喺西邊天好接近地平線，或者係太陽升出嚟之前冇幾耐係好接近地平線先睇到。而喺香港咧係難於登天嘅，所以喺香港睇水星係好難啊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原來水星咧就僅僅次於火星，佢嘅視亮度係-2.45。咁然後跟住落嚟咧，土星咧其實就已經比有啲 fixed star 爬咗頭噶啦。土星咧點解咧？因為原來土星咧就係-0.49，咁差唔多可以-0.5啦，嚇-0.5。咁但係原來天上面有啲嘅永恆嘅恆啊嘅恆星咧係光過土星嘅，即係比土星最光嘅時期，就係有兩粒，一粒就係全天最光嘅 star， 即係唔係 planet 啦，就係天狼星啦。嗱，所以記住啦 ，Javi 嚇，你做完今日節目，你已經有個好簡單嘅常識啦。天上面除咗太陽、月亮，啊、最光的呢個自然的天體啦、啊、我不講人造衛星啦，梗係就係、是、如果你計埋 planet 就係金星，如果唔計 planet 就係、是、 天狼星， 就是、天狼星冇錯啦。呢、這個咧就我小六已經識噶啦嚇，即係冇辦法啦，因為呢啲就是興趣啦。好啦，就係、是、天狼星 Sirius 啊，就係、是、喺大犬座嘅天狼星。 因为它是-1.46。然后第二呢就是天上面第二光的星，即是以 star 来计，就在船底座，很有趣，南边天有个叫船底座，因为它其实以前是一个很大的星座，叫天舟座或者天船座，但是因为太大了，18世纪的时期这些科学家就将它拆散成三个星座，就叫船底、船帆和船尾座，三个星座。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船底座，船底座有一粒星，就是天上面第二光的 star， 就是 Canopus，就是老人星。咁呢個老人星咧就係-0.72嘅，天狼星就係-1.46，老人-0.72。好啦，土星咧原來最光嘅時期咧都係-0.49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實際上天狼星同老人星咧就係光過土星嘅嚇。好啦，咁而家咧我哋離開 planet 啦 ，planet 咧其實係主要金木水火土都講曬啦。咁啊天王海王嗰啲啊肉眼咧基本上咧就睇唔到咁滯嘅。咁而家我哋真係翻到去行星啦，係啦 star 啦。咁 star 第一就天狼，第二就老人，第三咧就係南門二啦，就係離我哋最近嗰粒星，亦都阿凡達呢套電影入面嗰個背景，就係南門二啦。呢個 Avatar 入面咧，佢去嗰度咧就係南門二嚟嘅，就喺人馬座 Sagittarius 咧。啊，唔係 Sagittarius 講錯 ，Centaurus 啊，呢個係 Centaurus， 其實好容易混亂嘅，因為天上面有兩個星座咧，都係人身就唔係，因為人上半身、下半身係馬嘅，一個就 Centaurus，一個咧就係 Sagittarius 啊。咁但係咧係啊，好麻煩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Centaurus 咧，我哋叫做人馬座，但係 Sagittarius 咧，我哋叫做半人馬座。看看是不是先，我可能啱倒轉了， Sagittarius 是人馬座， Centaurus 是半人馬座，唉，真是麻煩了。 怎麼半 呢？這樣呢，其實都是一樣的，其實在古希臘神話大家知道呢，有一種的這些神話，就是這些這樣的生物，就是跟人和神之間，就叫 Centaur， C-E-N-T-A-U-R， 就是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馬。當然很多研究考古學歷史的人都說，其實呢就是那些民族以前未見過啲人騎馬，第一次見到嗰啲騎馬嘅人咧，就驚到不得了。於是咧就出咗呢啲神話，就話係有啲生物咧，原來上半身係人，下半身就咁樣樣嘅，四隻腳嘅咁樣樣嚇。其實就係嗰啲騎馬嘅嗰啲遊牧民族，係嘛咁樣嚟嘅呢個。咁但係呢個 Centaur 啦嚇，大家知啦。咁其實應該叫半人馬嘅，但係好得意咧。Centaurus 呢個星座咧就叫半人馬座，但係 Sagittarius 咧，其實所以有時佢哋位置識別咧 ，Sagittarius 佢就不叫人馬座，叫射手座，因為咧嗰、那個嘅Centaur 咧，原來佢真係拉弓射箭嘅，嚇 Sagittarius， 所以以知識別咧，嗰個叫射手座。但係而家我哋講嘅咧，南門二呢粒星咧，就離我哋太陽係最近，就大概係4.2至4.3光年咧，啊，佢就係喺呢個半人馬座 Centaurus 嘅。咁佢嘅星等咧，佢係排第三啊，即係以視亮度就係-0.27。好，跟住落嚟咧就有兩粒星咧，我哋其實係差唔多係最標準係叫零等星啦。嗱，頭先嗰啲負數嚟嘅喎，好誇張嚇。嗱，零等星咧，其實最接近嘅咧有一粒咧就係木夫座嘅主星，叫大角星 Arcturus。咁呢個大角星咧，佢嗰個星等咧，即係視亮度咧，就係-0.04啊。咁即係好接近零啦嚇，-0.04。而另外一粒咧就係天琴座嘅主星，就係積女星。啊，就係 Vega， 咁 Vega 嘅星等咧就-0.03，咁即係一個就-0.04，一個就正零點零三，所以兩粒星咧都已經好接近我哋叫做零等噶啦。